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这个疑问直到池小池的暑假到来仍没有得到解答。他坐在朱守成对面写快乐暑假，朱守成在电脑上写一段教案后探出头问他， 有没有哪里不会。 池小池就随便拿了几道几何题，虚心求教辅助线应该画在哪儿。经他观察，朱守成是一个极有耐心的人，不怪他小时候没能察觉到朱守成的恶意。刚开始补习的前三天，朱守成没有展现出任何越界的企图心，目不斜视，心无旁骛，哪怕是他早就存心提防的池小池也挑不出什么错来。他只能等待，和池小池一样，朱守成也在等。朱守成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猎人，而池小池则是他职业生涯里罕见的优秀猎物。如果能让池小池也爱上他，如果……怀着这样美好的奇梦，帮池小池解决完几何问题后，朱守成回到电脑前继续在教案上写道，池小池缺乏父爱与母爱，应该在感情方面予以关怀。末了，他把今日新编辑的内容添加进了一个名为池小池的文件夹中。每个他爱的学生都会在他的电脑上拥有这样一个专属的文件夹。第二天，在池小池来到他家后，他按住了他即将翻开的作业本，像是怕池小池上班的父母听见似的，嘘了一声，温柔道， 我们今天不学了，陪老师钓鱼去吧。 如他所料，池小池惊讶兼惊喜地眨了眨眼。 钓鱼？ 朱守成知道，池小池这个年纪的孩子鲜少有真正喜欢学习的，宁愿出去毫无目的的瞎逛一天，也不愿对着习题册一个小时。常年和孩子们混迹在一起，朱守成身上的成人气里混杂着与他年龄不符的孩子气，这让他很容易让孩子产生他同我异国的错觉，颇感亲切。 是啊，老师今天想偷个懒，不想上课了，你能陪老师吗？ 想迅速和孩子拉近距离很简单，就是陪他玩讨他欢心，然后和他共享同一个秘密。朱守成带池小池去了一处他常去的垂钓鱼塘，鱼塘的老板都认得他了，见他背着钓竿便热情地同他打招呼。朱守成向老板点头致意，果然引起了池小池的好奇。朱守成低头笑着解释， 老师喜欢钓鱼。 他研究比较过，钓鱼是一项很适合带学生来的活动。这个年纪的男孩子很少钓过鱼，只是听着觉得名头新鲜，而平时又不会主动来尝试，往往坐上一会儿就会焦躁起来。在这种时候，就是朱守成出手的时候。他的钓技相当高超，备有亲手调制的鱼饵，又摸透了这条河里鱼的习性。只要偷偷换了饵，不出五分钟必有鱼上钩。池小池这个年纪的孩子，不论男女，或多或少都会对轻易办到自己办不到的事的人产生崇拜之心。大约半小时后，朱守成就如计划一样拿走了池小池的钓竿替他钓鱼，他则在小矮凳上摊开双腿啪啪地拍蚊子。水边向来是蚊虫居多的，没有朱守成的提醒，池小池什么也没有带。朱守成就把自己早就准备好的花露水借给他用。 带着淡绿色的液体在他光溜溜的胳膊和小腿上晕开。朱守成轻轻吞咽了口水，妥当地敛起眼神里的贪馋之色。 小池，你的腿可真白，真直啊。 朱守成这句夸奖内里不掺任何肉欲，就像是一句普通的真心实意的夸奖而已。 应该去打篮球。 池小池低头涂抹着自己的小腿，细长柔软的肌肉在他的掌下被压出了极美妙的弧度。 我篮球打得好着呢。 是吗？改天咱俩切磋一下。 老师，我打篮球啊。 此时朱守成的钓竿被一条肥硕的蠢鱼压弯了，他将鱼甩出水面摔在地上。看着池小池瞬间亮起的眼睛，朱守成心满意足了。他拿起鱼，将鱼钩从鱼嘴上取出，眼里和鱼一样泛着奇异的微光。晚上他回到家里，何一倒在床上拉起被子，身上竟是烤鱼的蒜香气。但是朱守成并不想去洗澡，他回味着少年在灯光下咀嚼鱼肉的样子，以及他剥下鱼皮用筷子分开滑嫩的鱼肉时的触感。他万分庆幸自己之前没有放弃这只猎物。朱守成想，他又得到了一次爱情。在他心情正好时，儿子打来一通报喜电话。他说他的赴美工作计划得到了上级的大力赞扬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大概在一周后就要赴美进行初步的工作。儿子在电话里表示了浓浓的不舍，说他唯一不放心的是老父，问父亲想不想跟他一起去国外。朱守成守着他的花园，正是春风得意时，且满心都是甜蜜的爱情，怎么会同意这样的提议呢？他温和拒绝道： 好，就按我们以前约好的，我一退休就去找你，到时候在美国给你和梅子带孩子啊。 电话里那边儿子有些哽咽，说梅子会替他收拾行李，他想趁着自己还留在国内抓紧时间回家陪父亲两天。这无疑打乱了朱守成的攻略节奏，但他相当懂得如何经营自己的形象。于是在放下电话后，他亲自去了一趟池家，向池小池的父母告了两天的假。接下来的两天，他只能在门缝里偷偷看着池小池从外经过，听着他一步两阶的下楼声，以及从斜对的楼下房间里传来的电子游戏音乐声，想象着池小池做这一切时的表情，满心甜蜜。朱守成是个很重情的人，在下定决心和每个学生发生爱情时，他都会全身心地沉浸进去，因此他每次都能获得一段崭新的青春。在儿子依依不舍地告别他后，池小池又一次开始了每日的补习。为了冲淡他尽情玩耍后可能出现的对学习的厌倦，也为了防止他把这份厌倦转移到自己身上，朱守成并不急于指导他的功课，而是在补习时间闲聊，关切地询问他： 小池，你身上有点红疹啊。 池小池抬起胳膊： 嗯，我换季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疹子。 咱们这是老楼老栋的，本来就潮湿，再热起来可不容易长疹子嘛。 朱守成取出专门治疗皮炎的药膏，状似无意道： 都是老毛病了，你的父母就没想着给你准备点药？ 池小池撇了撇嘴： 他们才不关心这种事儿呢，他们只会觉得我是被蚊子咬了。 唉，不像话。 朱守成的笔记里清清楚楚地写着，想取得年轻男孩子的共鸣，有几条简单的诀窍：骂父母，骂老师，谈女生，百试百灵。这次的结果也没有让他失望。朱守成轻轻松松撬开了池小池的话匣子，两人一起吐槽池家父母，一直谈到了黄昏时分。池小池越说越气，连家都不想回了，赌气说在哪儿不是打地铺呀， 不如在老师这里打。朱守成闻言，心里咕嘟嘟冒起了小火，被烤得喉头焦渴。但他还是秉承着事先撰写的教案步骤，问和道：家还是要回的，不过如果你愿意，老师的家门随时向你敞开。事情的发展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，甚至让朱守成觉得有些乏味了。